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50章，佢一个精神出咗问题嘅细蚊女能够搞咩鬼呀？即使係搞鬼，佢有引发风暴嘅能力咩？段飞回忆咁讲，佢话喺休息室嘅时候，佢曾经见到嗰个细路女一个人起身，就向住个物料室行过去。嗰个地方堆放住我哋嘅一啲杂物，其中有林教授嘅背包。先前豆腐又提起话灵珠嗰啲嘢，认为会唔会系嗰样嘢喺度引起？段飞又不由得心中揣测，唔通嗰个细路女之前系自己喐咗啲咩嘢？我哋而家一班人咁，亦都系成头乌蝇啊！林教授一听到，即刻嗌吴思东将装嘢嘅背包攞上嚟，随即打开条拉链一睇，林教授啊即刻抽咗一啖凉气讲：吓，真系唔见咗！佢即刻拧转头望住被阿英揽喺怀入边嘅细蚊女，好严肃咁讲：小朋友，系唔系将里边啲嘢攞走咗啊？我心里边暗闹：唉，咁仲使问咩？呢件事已经肯定㗎啦，我哋呢一船人都系一条队入边嘅人，绝对冇人做偷鸡摸狗嘅事嘅，所以林教授先冇将呢啲嘢贴身咁收埋。点知道千防万防嘅家贼难防，竟然俾个细蚊女攞咗去，或者亦都唔能够讲话贼嘅，佢大概可能攞去玩啩。我亦都顾唔得话照顾小朋友爱护幼小点嘅嘢，见到嗰个细蚊女一声都唔出，我啊掹住旁边嘅扶手行过去，直接开始搜身。佢啊着住一件大人嘅衫，除咗两个袋之外，就冇咩地方可以收埋嘢㗎啦。係咁一摸，乜嘢都冇发现喎。豆腐啊讲：哎呀，唔好冤枉佢啊。顾文敏反应啊够快，佢又讲：咦，找他的时候他在个船尾的渔库里面，那些东西会不会在那里呢？这个时候风力已经接近14级，即使是我们现在门窗紧闭，亦都依然能够感受到狂风敲击着玻璃窗上边那种微微的震动。我想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船可能就真的直接被风暴撕碎。为了搞清楚这整件事的经过，我就即刻跟大家做了个分工。鲤鱼就继续行船拖延时间，我呢就带住豆腐同埋机器人四个，就冒住狂风巨浪准备去船尾探一探。我哋一打开道门，即刻就一股狂风夹杂住雨水系咁灌入指挥室，大家身上边即刻已经湿咗一大半。原先喺指挥室里面摆住嘅几张凳仔，即时就俾狂风卷起，出力咁掟向咗船壁，吓到大家块面都好似泥咁色。我哋六个人一出咗去，即刻关返上门，顶住风冒住雨，一扑一跌咁向个船尾行过去。呢一次行动就唔好似之前咁顺利啦。由于海面上真係狂风巨浪，嗰隻船呢就时高时低起伏，摇摇摆摆，个人如果唔扶住嘢嘅话，根本上就冇可能企得稳。我哋六个人啱啱先到甲板，一阵嘅海浪顺住个船沿直接拍过嚟，一嚟就重心唔稳，再加上呢个力好大，瞬间就将我哋六个人齐齐拍返。我喺个地上即刻碌咗个圈，成身被冰凉嘅海水淋到透晒。我出力咁吐咗几啖呢啲咸到涩嘅海水，揈咗一揈头发，一抹眼前嘅水，准备爬起上嚟继续。点知道个身体都未喐，成个全身跟住又倾斜，湿立立嘅甲板系真系湿滑无比，有冇可以揸嘅地方我都唔知道。我就咁猛不防备，成个人就顺住倾斜嘅方向系咁向下碌，一下子就碌到咗船边。呢、这个船沿边呢系由成绿色嘅铁栏山嚟嘅，栏杆之间个空隙好大，呢一下咁碌 即刻成个身体就从个空隙嗰度被抛咗出去，腾空嗰一刹那，我心里边只觉得一凉，心知死啦，千祈都唔能够跌落海啊！这个时候海里边嘅巨浪，只要一下子被抛咗落去，咁啊真系神仙都难打救啊！千钧一发嘅时候，我伸出只手想捉住个船沿。点知嘅结果就好似电影里面富有戏剧色彩咁，我伸只手一出去就係啱啱差一啲，就係差嗰两厘米左右啦，总之就冇办法掂到。呢一切就係喺瞬秒之间发生，我两只手一揸空之后，我个内心几乎都嚟唔切惊，成个身体就倒掟咁向住海浪嗰度跌过去，眼睇住阴暗嘅大海就离我嘅眼球越嚟越近，突然之间我只觉得腰间一紧，向下堕嘅势头系咁一戳就止住咗，喺我惊吓嘅瞬间耷低嘅头向上一睇。睇到豆腐嘅身体正好又横卡住喺个船沿之间，两只手啊死死咁戚住咗我个裤头，就系咁一扯，我嘅腰间即刻就感觉到被绷紧咗，大概系受到平时豆腐无厘头嘅思维影响，我呢一刻大脑里边第一个嘅反应系，佢老尾好在我冇着橡筋裤啫，唔系嘅话而家咁一扯，我条裤咪唔见咗啦已经。豆腐唔系点够力嘅，再加上佢嘅身体系卡住咗喺个船沿两边，就算系咁扯住我都已经好困难嘅。佢而家嘅神情都扭曲晒，手臂上边嗰啲咁多嘅肌肉咧就绷到死咁紧。佢又叫快啲上去啊！我就快拉唔住啊！有咗呢一个缓冲嘅机会，我即刻就反应过嚟，当即另一只脚就擘开。脚腕就一下子勾住咗船沿嘅铁栏杆，猛一发力，一个倒挂金钩咁啊挺起咗上半身，即刻就牵住个船沿，一个空翻啊跳翻入个船头。哇！呢一切啊，好似几乎发生喺瞬间。如果唔系豆腐嘅搭救，可能我而家已经被卷入咗汹涌嘅大海里边啊！喺呢一刻，机械人四个就已经从个甲板上边爬翻起身。点知道呢一波啱啱停止，另一波嘅浪头又是拍过嚟。不过呢一次大家都有咗准备，眼见避唔过，即刻就扯住身边嘅固定物，迎接住下一波嘅巨浪。阿豆腐啊讲：，哇，点办啊？完全系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咁样耗落去，我哋系咪真系被拍死为止？从甲板到船尾就是20米左右咁嘅路，平日里面唔使一分钟就行到过去，但係配合住而家嘅局势，我哋真係举步维艰。我考虑咗一下，我大声咁讲，唉，咁样被动都系唔得嘅，而家喺海上系风暴，接落嚟只会一波比一波更加犀利，我哋唔能够喺个被挨打嘅状态㗎。咁样我哋爬过去，爬都要爬过去。喺呢个时候，大家都位于喺个船沿边，顺手就能够搲住个船沿。我咁一讲，机器人四个已经揾到咗固定物啦。佢哋四个紧贴住甲板，一只手啊扯住个船沿，喺个摇晃不停嘅船里边咧，就系咁向船头爬。浪一嚟就即刻停低个动作，耷低个头嚟迎接。海面上边风雨呼啸，电闪雷鸣，人嘅耳仔几乎都被震到麻晒。喺呢个时候对话，就一定要擘尽喉咙，声嘶力竭咁先能够听得见。我哋逢浪就耷低个头，浪退咗就即刻再向前爬，就系咁足足嘅浪费咗10几分钟，终于就到达咗船尾。睇准机会，几个人一鼓作气就冲入咗个鱼室。反手即时关返上个铁皮门，插返上个门栓，咁样先至安定返落嚟。喺呢个鱼室里面狭窄同埋阴暗，我哋几个人成身都湿到透晒，头发滴住水，面上亦都系全部水珠，彼此面面相觑咁喘住粗气，一时之间都讲唔出话。我呢一次就真係算係领略咗大海嘅威力啦。佢绝对唔系人力能够抗衡嘅，人类喺佢面前只能够低头，就好似我哋头先咁，巨浪嚟嘅时候低头，退嘅时候先前进。 短短的20米真的耗尽了我们的体力，狭窄的船舱里面喘气声就喘得很重，里面亦都没有巨浪，亦都没有随时会被抛出去的危险。我们趁机休息调整下呼吸，一边喘息住，我一边扫视住这个地方。在靠左的地方原先呢就放了一些鱼桶啊、鱼竿一类的小物件，平日海里面航行无聊的时候呢就用这些来打发时间。这个时候他们在船只的倾斜之下早就已经凌乱地冧在个地下度。正中央位置呢是一个水槽，我记得里面呢有几条大的马鲛鱼同埋有鱿鱼嘅，但係而家都唔见咗踪影。咁可能係个门开嘅时候佢哋俾震出水面，然之后再被啲海水卷返入海入边。除此之外呢鱼室就冇任何嘅嘢。豆腐喘住气咁讲，唉，我哋係唔係真係误会咗啊。我讲而家讲呢啲都冇用啦，好好搵搵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咩线索啦。这个地方其实就好细，我哋六个人好快就翻咗个底朝天，并冇发现啲咩灵珠咁嘅嘢喎。唔通真係同嗰个细蚊女无关，又或者只係段飞同埋我太多猜疑。用成年人嘅思维去揣测小朋友嘅行为，实际上呢真係好唔明智嘅举动嚟嘅。于是我拧一拧头叹气咁讲，唉，冇啊。我哋继续躝返返去啊。就喺我哋准备返去嘅时候，豆腐突然间哎呀一声，成个人好似棘咗啲咩咁，向后一跌个啰柚啊顿咗落去，即刻就狠狠咁跌咗去后边养鱼嘅水槽里面。我原先已经心情抑郁㗎啦，而家真係睇到哭笑不得。我讲你呀真係连行个路都要扑嘅，你以后嘅日子仲点过啊。豆腐系咁挣扎住起身，嘴里面讲：，唉，唔系啊，明明系你哋班嘢，唔知边个棘鬼咗我一下，啊，我知道啊，系咪你？跟住佢指住机械人一号讲：，你啊，如果唔中意我同你起个花名，你就照直讲啊，棘我做乜鬼啫？机器人几个面面相觑，四个光头立立令咁，严肃嘅表情挂住一脸嘅无辜。最后机械人一号讲。同我冇关系，机械人二号讲，亦都唔系我做嘅。机械人三号讲，我哋唔系咁小气嘅人。机械人四号讲，真系可惜，水里面嘅鱿鱼都走晒啦。佢呢一句话明显就喺度惋惜紧冇铁板烧鱿鱼食啦。我哋可以完全忽略机械人四号，佢除咗食，一般都讲唔出其他嘅嘢嘅。呢几个人咁样一讲。我再睇见豆腐挣扎住要爬起身咁嘅样，猛然间心头一喐，我讲：，哎，等等，小豆，你先咪出嚟。豆腐呢一时嘅动作啊停咗一停，神情啊有啲呆滞。佢讲：咪出嚟？从一个艺术家嘅眼光嚟睇，一个靓仔出水嘅画面系唔错嘅，但系嗰个只能够得我未来嘅老婆仔能够睇嘅啫，我做咩唔好出嚟啊？我而家真係懒得同阿豆腐耍嘴皮，心里面諗起咗之前喺休息室里面撞见咗唐光泽嘅事情，佢当时亦都係咁棘咗我一下嘅脚。唔通讲豆腐呢一下又係佢搞鬼，佢又喺度留住我哋唔俾我哋离开呢度。唔通仲有啲乜嘢我哋未发觉。我睇住豆腐傻哈哈咁坐喺个水里面嘅样，我话即刻明白过嚟啦，我同佢讲：你落水摸一摸水底下边有冇嘢。豆腐即刻嘅变色讲：吓，我有恐水症噶。我讲呢度嘅水啊唔到2米，如果要浸死你个衰仔啊，真系太难啦。我而家怀疑嗰样嘢可能喺水底啊。